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美丽。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位音乐家，其实离我们非常的近，可能就是我们的同龄人。70年代出生的瑞士日内瓦，在那里出生的长笛演奏家帕胡德，听到的也是他的长笛之声。我是汪卓，欢迎你。说起长笛演奏家，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在我们的节目里也经常出现的詹姆斯高威，但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这位长笛演奏家，也是被人称为他的琴音就好像他贵族般的气质一样，带有那种优雅的音色，有着被世上最细致的丝绸包围的幸福感。 这位被这样形容的就是被称为世界场地王子的帕胡德。他在1970年的时候出生在瑞士的日内瓦，六岁开始学习音乐，1990年自巴黎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呢，他在很多重要的竞赛当中都夺得过奖。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也是他来演奏的长笛的音乐。可能我们把长笛的音乐在节目里放在一个小时全部是长笛的音乐为大家播出还是挺少见的，不过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帕胡德的琴声。耳边所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维瓦尔第的长笛协奏曲。 耳边的长笛被人称为带有幸福感的音色。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我们走进的就是长笛演奏家帕胡德。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在许多的长笛大赛当中脱颖而出。22岁的时候，进入了乐坛两大指针之一的柏林爱乐。23岁的时候，被指挥阿巴多提携为乐队长笛首席。1998年到1999年之间，他参与了维也纳室内乐团、苏黎世室内乐团、布达佩斯音乐节，还有东京交响乐团的演出。他和很多位音乐家都曾经有过共同的演出。那今天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就会为你带来被称为当今古典音乐演奏，也是长笛演奏典范的他和柏林爱乐还有阿巴多来合作的莫扎特 D 大调长笛协奏曲。不过在下半段的时候，那现在呢，我们来聆听的是帕胡德来演奏的几位作曲家的作品。那其中呢，像耳边所听到的就是维瓦尔第。下面为你带来的是很多人说泰勒曼的长笛协奏曲也是很有名的。 中轻轻闪过。 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在给自己的宝贝选择乐器的时候，长笛可能是很多人的首选吧，因为长笛真的是太有魅力了，而且呢拿起来也很轻便，音色也好听。很多人认识长笛，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从詹姆斯高威的唱片，那去现场也聆听了詹姆斯高威。还有呢就是认识帕胡德，也是因为很多人觉得真的是英气逼人啊，可能你还记得吧，在他的演出当中，比如说有一次在一座大教堂里，他神定气闲地吹着长笛，就像一块磁铁，不仅仅把教堂里的听众迷得屏息静气，还有就是在电脑前能够看到这些视频的我们，也会觉得一定要聆听一次现场的帕胡德。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一个小时永恒的魅力，给你带来的都是帕胡德来演奏的场地音乐。

正如合作导演田园所说，曾轶可身上有一些单纯和纯粹的东西，和大部分 C-POP 不同，是介于流行和极端另类之间的特别存在。亚洲电子国风女团 SNG 成员许诗音首支个人原创单曲《白衣少年》昨天深情上线，为歌迷粉丝带来了一场古韵情深、跨越时光的凄美爱恋。作为新春后的开门之作，《白衣少年》不仅沿袭了 SNG 女团标志性的国风音乐，更由成员许诗音亲自创作包揽词曲，其韵味十足、充满诗意的歌词由成员许诗音和琴鱼合力完成，二人联手将歌中情愫化为醉人意境。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有人说，第一次对长笛这件西洋乐器留下深刻印象是来自于一部小说，但记不起来了，可能是看到的是王朔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无人喝彩》当中的一个场景吧。在那里，女主角孤零零地站在舞台上，而身后垂着绛红色的幕布，她将长笛横在嘴边，就开始吹奏莫扎特。镜头在摇向了观众席，那里空荡荡的。这可能是很多人对于长笛这件乐器的印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音乐、对于乐器、对于很多自己当记忆当中的一些事情，都是来自于电影或者是书籍当中。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第二时段，我是王卓，继续进入帕胡德的长笛世界。 而且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G 大调长笛协奏曲。那为什么在下半时段我们要先来聆听这样的一段呢？其实这和帕胡德他最初的时候选择长笛有关。他出生在非音乐世家，由于他的父亲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所以他们全家在世界各地居住，这也造就了帕胡德国际化的视野。当帕胡德只有六岁大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搬到了巴格达，在他一岁的时候呢，又搬到了巴黎，这个时候他的弟弟也出生了。1972年他们又搬到了马德里住了两年，1974年来到了罗马，在那里定居下来并住了四年。在他们罗马的公寓里有这样的一家邻居，他们是瑞士的法国人，家里有四个小孩。他们的父亲呢曾经是一位长笛演奏家，求学于苏黎世和巴黎，但后来呢都没有再继续吹下去。帕胡德在四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长笛，当他听到邻居家的大儿子在演奏就是耳边的这首莫扎特的 G 大调协奏曲的时候，为帕胡德的一生翻开了新的篇章。他回忆说，他说我听出了长笛、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选择了长笛，也许因为当时听到的是他们家大儿子演奏的吧，他是当时长笛演奏的最好的人，或者又因为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长笛演奏家，感觉他比较权威。不管怎么样，我当时和我的父母说，我想吹长笛，我想像隔壁那个男孩一样来演奏莫扎特的协奏曲。而就在那年的12月24号，大家都能够收到节日的这样的一天，帕胡德收到了他一生当中的第一根长笛。莫扎特的 G 大调长笛协奏曲和他的很多作品一样，是为特定的使用目的而写的。 这一次呢，其实干脆就是为了挣钱，为了自己能够筹措到萨尔茨堡到巴黎的一次昂贵的长途职业旅行所积蓄的款项。那是在1777年10月底，莫扎特和母亲已经远游到孟海姆，在那里呢有著名的乐队和歌剧院。孟海姆的宫廷对这位21岁的天才其实并不太感兴趣，最后一位业余的长笛家，一个在孟海姆的荷兰人，他来约莫扎特创作一些简易的长笛协奏曲和长笛四重奏。长笛作为独奏乐器，莫扎特其实并不是非常喜欢，所以呢尽管手头非常拮据，还是迟迟不写。最后呢，这个荷兰人在1778年2月底离去的时候，订货还远没有完工，而莫扎特的收费也只好减半吧。但是他尽管不喜欢这件乐器，但一动笔就不可能无动于衷。荷兰人收到的一首 G 大调协奏曲远远超出了他原先所期望的水平，并且成为了此后200多年长笛演奏家和听众的艺术享受。那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最著名的他的 D 大调长笛协奏曲，其实是来自于他的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基础上来改编的版本。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是为当时的萨尔茨堡宫廷双簧管演奏家朱塞佩·费伦迪斯而作的。1777年，莫扎特他在曼海姆又将它改编成了 D 大调长笛协奏曲，从此呢也成为了最受长笛演奏家喜欢的乐曲之一。而 D 大调第二长笛协奏曲，他在1778年1月创作完成，那全曲呢都是比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高出一个音的，但是添加了音型化的这样的一个变奏吧。那耳边听到的帕胡德他和柏林爱乐他们的合作，其实还有呢就是指挥家阿巴多，在阿巴多的年代他进入了柏林爱乐吧。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个版本，很多人认为都是长笛音乐的经典。